的陶喆之后呢，继续带您到一句很舒服的女生，她名字叫做温岚。这首歌呢是温岚带来的《蓝色雨》，也收录在她的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蓝色雨》当中。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个好声音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thank you. 缘分，你何苦让自己越陷越深？别傻得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，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。爱一个人别太认真，你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，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，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？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，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，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是恋人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。 听到是来自蔡依林的早期作品，叫做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。接下来听听看何炅何老师，娃娃点的何老师呢，好像是越活越年轻了，都没有看他老。现在呢，他还要告诉我们呢，他不但会主持，还非常的会唱歌。听听看这首来自何炅的《最好的幸福》。 坐在空空窗前，呆呆望天空，天空空空的。变成了空气，空气变冷变热，变白变黑，变成了雨季。雨季带着你悄悄地来临。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，我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， 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。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，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，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，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，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，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，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，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，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，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。的流星划过梦的边缘，这故事为我们而写，我许了愿，你却越走越远，变成了看戏的人，于是我了誓约不一定能实现，就像这世界一切都在改变，在和恨之间，你可曾留意我最深情的那颗眼泪，内心戏最真切而容易被忽略，无情的人看不见，为什么你也看不见，内心戏最难演，深情藏在无言间，冷漠的人听不见，为什么你也听不见。 都不曾停止过，原来我们渴望都一样，哦，对明天有太多的想象。

要非常认真严肃的承诺地老天荒。思念你令我惊慌，想到你令我膨胀，你的每个笑容都会令我幸福的快爆炸。见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些傻乎乎的蠢话，令我随时随地拼命疯狂。喜欢你的头发，喜欢你的脸颊，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，喜欢你的害羞，喜欢你的疯狂，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。 心已无法挽回，那些美好的回忆都化成灰。我猜不透你忽冷忽热的暧昧，让我承受痛苦的滋味。你给的爱我已无所谓，何必要让自己在街头买醉。我怎样学会忘记爱有多美，再学会忘记你给的珍贵，止住眼泪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香味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我不会后悔，微笑去面对心里那片灰，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已枯萎。你忽冷忽热的暧昧，让我承受痛苦的滋味。你给的爱我已无所谓，何必要让自己在街头买醉。我怎样学会忘记爱有多美，再学会忘记你给的止住眼泪，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蔷薇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我不会后悔，微笑去面对心里那片灰，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已枯学会忘记爱有多美，

伤身体，很多人不睁眼睛，热成都看不起，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一 是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牛仔很忙》。虽然现在工作时间占据了每个人生活当中的最大一部分的填充，但是适当的还是要拿出一部分时间来陪陪家人和朋友，毕竟时间呢是可以用来挤的。 少时间在